渲染地区紧张局势，挑拨中国和地区国家关系的图谋，注定痴心妄想。解放军将会继续努力为建设持久和平作出应有贡献。已经减弱为台风的海神吹袭日本西南部之后，吹向朝鲜半岛，并在南韩蔚山登陆。蔚山广泛地区落大暴雨，导致河流泛滥，广泛地区水浸，包括釜山、蔚山和大邱在内的南韩南部地区，合共17000户停电，至少一人受伤。预料海神在蔚山登陆之后会继续向北移动，离开陆地之后会再度入海。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89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582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92点，跌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84点，跌37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265.6，跌8.4；小米集团24.15，跌3.5；中芯国际18.24，跌5.41；腾讯控股511元，跌7元。美团点评248.2，跌13.6；友邦保险82.3，升4.65；药明生物181.5，跌6.7；港交所370元，跌10.6；盈富基金25.44，跌8仙；中国平安80.35，系跌1.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233，瑞士法郎8.488，澳元5.646，加元5.914，新西兰元5.198，欧元9.1738。每百日元对港元7.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8.141。日经平均指数报23089点，跌115点。港金现价报1785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01美元，卖出19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现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附近。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而香港仔隧道去黄竹坑方向湾仔入口现在都比较多车少少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多车啲，东九龙走廊过海畅顺嘅，系尖沙咀线就繁忙少少，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方面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至油街段咧，现时就较为多车噶。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近住兆辉台一带就较为多车。九龙方面啦。新蒲岗三竹街近住大友街嗰度咧，交通比较繁忙嘅，咁一带咧有啲工程嘅，咁所以而家咧所有长过10米嘅车辆禁止喺三竹街左转去大友街，咁三竹街近住大友街嘅交通都较为繁忙噶。新界咧西贡濠涌就有工程嘅，六尾村路近住西贡公路交界段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咁现时嗰度咧就比较多车少少。安全车速报告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观塘道骏业里行人桥面去旺角，

一啲人群啦，係喺度聚集同埋係抗議啦。咁佢哋抗議嘅其中一樣嘢就係即係抗議立法會嘅選舉延遲一年啦。咁個結果咧，亦都係釀成一啲衝突啦。呢啲衝突比起以前嚟講就唔係話真係好大規模，咁但係仍然都係見到啦，警民之間有一啲對峙啦，有人向警察掟雜物啦。咁總共咧喺琴日咧都拘捕咗唔少人，總共警察係拘捕咗289人，另外咧就有117人咧就因為違反限聚令咧就發咗告票嘅。咁當中咧亦都有不少嘅場景啦，喺呢兩日咧都見到啦，喺好多嘅社交媒體啊，喺電視上面都見到咧，就係其中有一位12歲嘅女仔啦，咁佢咧就係俾警察截查嘅時候咧，睇嚟咧就好似好驚咁啦，就想走，咁走咗幾步之後咧就俾警察撲跌啦，跟住騎住佢啦，跟住用膝頭壓住佢啦。咁佢咧都系着，即系冇乜个身上面咧都系冇背囊啦，又即系都两手空空咁样揸住一个银包仔咁嘅嘢啦。咁啊，结果就系、是、即系佢都冇事嘅，咁啊都入咗医院啦，擦亲一下啦。咁警方咧就最后咧就票控佢同佢隔篱嘅哥哥咧就话佢哋即系即係違反呢個限聚令嘅，咁啊當然加埋隔離一個人咁啊話佢違反限聚令嘅，咁呢個情景都令好多人覺得奇怪啦。咁對住一個女仔，使唔使咁嘅動作咧？咁但係即係警方嘅解釋咧，就係話警方喺截停搜查期間咧，就包括一個12歲嘅少女，嗰、那個少女突然拔足逃跑，形迹可疑啊！咁就用最低武力咧将佢制服噶。咁另一个情景咧就系有关一个巴士司机啦。咁呢位巴士司机就揸住架巴士去到尼敦道出边啦。咁根据警方嘅即系直播嘅讲法咧，就话呢个巴士司机咧，嗱，即系系警方，你知道警方自己咧都会有直播噶。咁嗰、那个讲法就系话呢个巴士司机咧就挑衅在场嘅警务人员啊，就喺驾驶期间咧就无故响鞍，咁呢个系琴日下昼嘅讲法啦。到咗琴日夜晚咧，警方咧就喺面书度咧就系有贴文啦，就话呢个被捕嘅司机咧就一度非常接近喺路边执勤紧嘅警员吓，喺度快速行驶，咁咧就以危险驾驶罪咧就拘捕佢。咁到喺今日咧，咁又有另一個講法啦，咁就係咧話呢個司機啊喺佢個袋裏邊咧就揾到個士巴拿喎，嚇呢個士巴拿咧就同時咧就因為攞住個士巴拿咧就亦都係因為佢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咧都係被捕嘅，咁佢啱啱咧喺冇幾耐之前咧就已經即係保釋外出嘅呢位司機。好啦，咁不過一啲巴士司機嘅工會就話咧，好多時啲巴士司機都會攞住個士巴拿翻工嘅，因為咧佢哋要校個倒後鏡咧，係要用呢啲工具咁話。好啦，咁啊睇嚟咧，以後要有集會遊行咧，都唔係咁容易獲得政府批准噶啦。咁以後大家見到呢啲情景係咪會成日出現咧？嚇，對於剛才所講嘅呢兩個情景，大家有咩意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7号朝早10点半，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部分新型肺炎患者呼吸道样本病毒呈阴性，但是粪便样本仍然验出病毒，有机会成为隐形传播者。院长陈家亮： 我们相信粪便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导致到有这个社区的传播这个风险。尤其是我们明白婴幼孩小朋友，他们很多时如果有这个问题，他们都没有任何的病征，其实是成为我们的隐形病患者的其中一个高风险的一个源头之一来的。 11点，香港活动及演艺制作界台前幕后大联盟话，疫情令到业界全面停工，促请政府提供补贴。联盟召集人朱仲贤 就是希望向受影响的活动制作公司提供一次性的停业补贴。第二样就 就是向自由身工作者提供一次性的緊急支援。第三樣是盡快分階段放寬限聚令，令到我們的活動可以復辦。而第四樣東西是在疫情之後向活動主辦者提供長租資助，刺激活動的復辦。 團結香港基金發表通識教育研究報告，建議精簡和改革課程，教科書亦都要經過監管和審核。報告首席顧問黃玉山： 全世界的教育當局咧，佢教科書都要送審嘅。佢主要係個真確，即係咪真嘅？如果唔係真嘅咧，咁你教咗學生，咁佢以為係真嘅咯。所以唔係一個政治傾向問題，而係嗰個係咪 truth 嘅問題。 下午四点半，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0宗是本地个案，其中有5宗是由全民检测计划发现。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剛才講到咧，喺琴日嘅聚集裏邊咧，喺旺角一帶嘅聚集裏邊咧，就出現咗一個畫面啦。嗱，呢個畫面咧已經喺好多國際媒體咧都傳揚開去，全世界都好多人睇到啦。就係一個12歲嘅女仔咧，係俾全副武裝嘅一個香港警察咧喺街度咧就壓住，跟住塞。即係用膝頭壓住啦，咁做乜嘢咧？就係呢個女仔咧，就係俾警察截查嘅時候，似乎就受驚啦。嗱，喺電話裏邊咧，就係呢位12歲女童嘅媽媽何太啊，何太你好啊。 系你好， 咁嗱，警察嘅解釋咧就話，嗱，佢下晝四點幾就喺西洋菜南街見到有近百人集結叫囂，咁啊發出警告要求離開，咁部分人就拒絕離開，於是警察就截停搜查，包括12歲嘅少女，咁就係你個女啦。咁嗱，警察嘅講法就係話，嗰個女仔突然拔足逃跑，形跡可疑啦，咁啊所以尾隨追截，用最低武力將佢制服啊。點樣睇警察呢個解釋？ 你问我，我唔会接受咯。 嗯， 吓、 啊，嗱，当时点解你个女同佢哥哥啦，会喺现场？ 其实咧，琴日咧就系、我哋晏昼，我啦，我个仔同埋我女咧，我哋三个人出去食晏昼嘅两点零钟。 嗯， 咁食完之后咧，我哋三个人去咗旺角街市买餸。 嗯， 吓、啊，然后跟住咧，因为我个女咧系今年系中一。咁佢是藝科老師咧，已經俾咗個 list 咧，即係話咧，你要去買咩材料，買咩材料，買啲咩顏料上堂嘅。咁因為琴日禮拜日，所以我就諗住食完晏，買埋餸之後咧就去買嘅。但係點知去到咧金魚街嗰邊嘅陳商記咧，佢冇開禮拜日，因為我都唔知啊。咁然後去依、這個商務嗰度咧，商務就最主要就係做即係攞書啊，中學攞書嗰度。咁文具嗰部咧就好少，咁咧咁就冇顏料賣。咁我因為係已經係推住嗰、那個送車啦，即係有買嗰凍肉啦。咁我就話不如同我仔講就話喺亞加路街嗰度即係匯豐銀行同佢講話，不如你帶阿妹咧就去油麻地中南書局嚇、因為我相信應該有嗰啲顏料賣嘅。咁我就拎啲送翻屋企，擺低雪櫃咧。咁跟住我出嚟就係搣佢啦。啱嘅話我咪俾錢咯。應該就係咁啫嘛嚇。 咁你知唔知当时系有一啲游行示威活动喺嗰度发生紧？ 我知。 吓、咁但系点解会俾阿哥带住个女去喺附近出现呢？ 唔系，因为我就系去油麻地度买颜料咯。 嗯， 买上堂嘅颜料咯。 吓、即系你嗰阵时都唔会担心会话喺嗰度撞到警察嘅系嘛？ 其实佢个个礼拜都好多警察喺嗰度噶啦，已经系。 嗱，咁嗱，警察就似乎就係話嗱，佢话好关注有未成年少女参与受禁群组聚集啦，咁、就话。更加擔心少女身處混亂的違法示威現場，睇嚟警察都好擔心，好關心你個女嘅安全。 係，但係點解擔心佢嘅安全嘅話？因為我自己睇翻片啦，琴晚翻屋企睇翻片咧，咁、我相信個女咧係因為見到一個咧，應該係拎著住黑衫、拎住個盾牌、拎住啲棍嗰個警察，咁我諗佢係好大聲喝住佢，即係喝住個女。咁我個女係驚，我真係好明顯係驚，咁佢想走開。即、我相信系咁，但系问题就系需唔需要佢系另外揾个另外有个防保喺第二个方向行埋撞低佢揿低佢咧，仲用好似用个膝头压住佢咧？我觉得应该系唔需要咯。 警察形容呢个系最低武力。 咁我冇嘢讲，真系。 吓、跟住就警察就发咗 告票俾佢哋两个啦，就话违反限聚令啦。可唔可以讲下就嗱、是，因为兄妹一齐住就已经系一家人，就冇理由违反啦。仲有两个人点样违反咧？即系警察有冇解释咧？吓？ 我问过佢嘅，因为咧我去到咧，因为其实咧我系约咗我啲仔喺西洋菜街，即系麦当劳附近等嘅再会面嘅。咁、我去到揾唔到佢再 call 佢咧，咁佢话喺伊泉对面，咁我睇到佢咧已经系喺即系俾警察叫之后后边就拉咗啦，喺封锁线后边啦。咁我去到咧，咁、个警察同我讲咧，点知话我女冇身份证，咁我因为佢身份证喺我度，咁我俾佢登记完之后，咁就问佢就话发生咩事，咁佢就话我个女走，所以要系即系见到走。所以咧就要拘捕，即系要摆喺松风火线度。咁我问佢，咁我哋走得未？咁佢话，我要发告票俾你。咁我问点解？因为我哋违反限聚令。咁我话佢得两个。咁但系咧，佢就话指住我隔篱有个中年男性，佢话你哋系三个人。咁嗰个中年男性咧就开始咧嘈啦，因为佢话佢点样系俾警察拉入去封锁线入边咧，就系咧。那个中年男人咧见到个房，见到几个房冇揿住我个女啊，佢喺出边大叫，叫佢哋唔好咁样做啊，咁佢都俾警察拉埋入嚟啊，咁就当佢哋三个系违反限聚令。 警察就根据警察个解释咧，就系话当时有好多人聚集喺度叫嚣啦，就要求佢哋离开啦，咁跟住就讲到你个女啦，其实个意思就系、你个女可能加埋阿哥咧都。冇离开嘅，你点样理解当时你仔女做紧啲乜嘢？ 嗱，我头先我翻嚟问过仔嘅，我仔话佢当时情况咧系有扎防暴已经系经过晒佢哋嘅啦，已经系，即系经过晒嘅，但系有一两个行翻转头叫佢哋企喺度唔好喐咁样噶。 咁当时有冇讲点解要叫佢哋企喺度唔好喐啊？净系 冇 嘅， 冇讲，即系话系话，其实睇佢话咧，佢话个我即系我仔话咧就话。其实有班防暴咧就已经系过晒佢哋噶啦，但系有两个行翻转头叫停晒，你哋唔好喐，企喺度咁样，即系好恶咁样讲。 系嗱，咁有啲人会觉得啊，警察叫你停低就停低啦，咁点解要走咧？你点样理解你个女当时嗰种 我觉得 即系嗰心情啦，惊吓 吓， 平时都系咁，定系好少会咁样嘅。 我谂佢第一个，我谂佢咁大个系第一次发生呢咁嘅嘢。 佢平时有冇话都有游行啊咁样？ 游行佢试过我出去啲即系有嗰啲攞咗嗰个 不反对通知书， 不反对通知书嗰啲佢跟过去嘅。 系，咁所以平时喺街道嗰啲佢哋都冇去嘅系嘛？ 冇噶，但系我哋咧就住近旺角区呢边嘅，咁有时咧我带佢补习经过咧都系有好多示威发生嘅。 即系都见过嘅吓， 见过，因为我哋都喺旺角区补习。 咁嗱，而家你哋攞住个限聚令嘅违反限聚令嘅告票啦，有冇准备去交罚款啊？ 其实咧，我会问咗个律师嘅。你问我咧，我觉得系真系点讲啊？夹硬俾人砌生猪肉咯。你问我嘅意见就系、 是，但系唔交钱咧就要上庭。如果话个法官判你真系要有罪嘅话咧，可能又罚得重啲添噶喎。 我会问一问个法律意见系点先咯。 咁你就觉得即系嗱，而家警察嘅做法你都唔系咁满意啦，会唔会有咩跟进嘢要做？ 我都要问个即系嗰啲区议员律师，咁睇佢有咩意见俾我咯。因为我个女同个仔都唔系话伤得好紧要，都系擦伤。咁样 今日即系琴日见到你哋就系已经去咗医院验伤啦，就擦伤啦。咁但系即系伤势嗰种投诉啊或者赔偿嗰啲一回事啦。咁但系会唔会话要投诉去投诉警察科啊或者系呢一类型嘅投诉咧？ 我会投诉点解即系佢哋可以咁样系对待一个12岁小朋友咯？佢身上系得一部电话，我个仔咧系一个电话、银包、一个背囊都冇。咁你话佢可以嘅，见到佢咁细，点解你哋当时咁啊警察，你唔可以围佢叫佢停咧？咁但系点解要咁样撞佢咧？点解咁夹硬揿佢落地咧？即系我其实我睇翻今日睇翻段片，我先识心痛啊！琴日都系紧张一滞嘅，个人都。 咁嗱，而家你个女嘅心情如何啊？ 佢今日好唔想讲翻，唔想听翻，唔想睇翻琴嘅片段，所以我哋今日尽量都唔讲。 点样安抚佢咧？ 冇啊，尽量同佢倾下偈啊，陪佢打下机啊，陪佢多啲啊，咁咯喺屋企。 系其实喺旺角咧就 你都住在附近啦，周围咧都成日有一些请愿啊、游行啊，咁以后点算咧？你出街就会撞到，咁点咧？ 梗系撞到，咁下次我会避开佢哋咯。 吓吓， 避开吓吓。 咁有冇啲乜嘢你会即系教育你个女啊、仔女啊，点样以后点样面对？ 我都叫个仔同埋个女会系即系有游行示威嗰啲，尽量避开，即系尽量避开嘅现场咯。 即系唔好再行埋去。 因为试过系无辜咁样受伤咯，即系好彩今次就系擦伤啫。咁大家都唔想有啲咩严重嘅事件发生咯。 明白。好，唔该晒你何太，唔该晒。 好。 嗱，刚才就系何太啦，何太就系琴日啊，大家见到喺好多片段里边咧，俾警察捉住撞低嗰位十二岁少女嘅妈妈啦，咁佢都听到啦，就系都要睇下征询下律师嘅意见，会唔会交罚款啦，同埋会点样投诉啦。咁至于话即系点解会被控违反限聚令咧，就系、是、根据阿何太讲法咧，就系佢哋两个即系兄妹两人咧，就本来两个人嘅啫，咁但系隔篱咧就有一位男士咧，就因为不满意警察咁样撞低佢哋咧，就即系喺度。同警察理论啊，同埋指控警察做得唔啱嘅时候咧，就被警察拉埋入去咧，就一齐告佢系违反限聚令嘅。好啦，咁呢个就系琴日嘅发生嘅事情啦。咁睇翻嗰个片段咧，其实同阿何太刚才讲嘅都差唔多嘅，因为都睇翻好多次啦，就系咧，嗰两一对兄妹咧，当时都冇乜动作嘅，而警察都冇乜动作嘅。咁但系就系嗰个十二岁嘅女仔咧，就似乎真系受惊咧，一走咧，咁周围啲警察其中有一个就特别紧张咧，就直情即刻撞低咗佢啦，同埋用即系个身压住佢嘅。咁我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5宗在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至今累计确诊个案4889宗。新增确诊个案有10宗是本地个案，当中4宗未知道感染源头，6宗同之前的个案有关，包括大围交通城群组，其余1宗是外地输入个案，患者是一名菲佣。一名经由普及社区检测对新型冠状病毒呈初步阳性的44岁男子，送到联合医院再做检测的时候，鼻咽拭子和深喉样本的检测以及血清抗体测试的结果都是呈阴性。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的样本送到中心再做检测的时候，因为样本量不足，转送医院再做检测，暂时难以界定是否属于假阳性个案。以往亦都曾经有初步阳性的个案再做检测之后转为阴性，可能和取样或者其他原因有关。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说，男子送到联合医院期间一直是在单独病房隔离。日本东京都单日新增7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是自上个月24日之后首次单日新增100宗以下。当地累计21849人感染，其中24人情况严重。印度在当地星期一新增超过90000宗确诊病例，累计确诊宗数突破420万，超越巴西，成为全球第二多人感染的国家，仅次于美国。另外有超过71000名确诊患者不治。有当地大学的卫生专家说，印度部分大城市例如新德里和孟买的病毒传播未见减慢，而农村地区的感染数字持续上升，加上不少地区的民众获得卫生服务的机会有限，目前未有迹象显示印度的疫情已经到达顶峰。但是当局解释，确诊人数上升是因为当地的高病毒检测率，而患者的康复比例亦都高，反映当局的检测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琴日喺旺角出现嘅示威游行，同埋警方所讲嘅非法集结之中咧，咁大家都会比较关注一段片啦，就系一个十二岁嘅女仔俾警方就扑跌咗啊。咁刚才都倾过一阵啦，吓同呢位女仔嘅妈妈都倾过啦。咁我哋都问过警察嘅，就系我哋会问佢啦，就系当时警方喺度制服嗰个试图逃跑嘅十二岁女仔嘅时候咧，请问警方当时有冇其他方法截停嗰个女仔咧？当时制服嘅方法会唔会对涉事人带嚟额外嘅伤害咧？咁嗱，警方回复咧就其实冇答到呢个问题嘅，咁啊只系重复翻咧啊，琴日发生嘅事啦，同埋有117人咧系违反咗限聚令咧，就发出咗定额罚款通知书。就系咁啦，好啦，咁大家点睇咧？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啦。电话里边有胡先生，胡生你好，胡生 啊，你好啊， 请讲。系 咁咧，琴日我先经过弥敦道嘅，不过就十二点零嗰时嘅。 嗯， 咁咧其实发觉即系当时咧，嗰啲警察已经四围车人噶啦。 嗯， 咁喺弥敦道咧，其实就嗰啲警察仲多过市民。 嗯， 即系咁十几个已经喺晒啲路口啊，嗰度布防啊，同埋咧佢。最利好就话咧，喺呢个葵涌交汇处啊，然后抽一尾石澳博去到西隧又石澳博， 嗯， 啊嗰啲车咧，嗰啲警车咧就喺嚟呢度咧，好多时咧霸咗一段咧，攞住啲车行， 嗯。警察会话，即系其实佢哋想好明显啦，佢哋都系想阻止人去聚集啫，因为呢个非法集会嚟噶嘛，非法集结啊嘛。 我知咁，你成日话非法嘅，你自己警察已经做咗喺度堵路先啦，锁住啲交通啊，同埋琴日咧，其实埋嗰啲态度咧就好恶劣咯。呢段视影呢段乱影啊出嚟，啲人着制服咧着到鬼五马六吓，又有啲咩章啊咁样，咩烽火山林啊嗰啲连带喺度。 嗯， 喂，制服嚟噶嘛，市民吓俾钱出粮俾你，你乱咁着，系咪？你见唔到个其他部门啲制服啲纪律？部队会着到咁啊，可以鬼样系咪先？ 嗯。 咁同埋咧，琴日好似嗰个小朋友咁，喂，佢真系惊啊嘛！你啲警察啲态度几恶劣啦，电视啲影片啦，佢啲记者成日都凶，同埋咧佢好多时咧就无啦啦设咗封锁线，唔俾人行。 嗯。 点解啲人都无所适从？啊，咁个小朋友惊，喂，咁你有乜理由佢吓手无寸铁啊，两手空你入，成个飞身咁扑埋，好彩佢冇个头冇着地，如果着地点算咧？嗱，好似上次嗰个白衫嘅嗰个孕妇咁俾你搞到啦， 明白， 成个飞跌咗落地， 好。多谢胡生嘅意见啦。嗱，刚才睇到片咧，就系嗰个女仔被扑落地嘅时候咧，咁咁啱咧就系即系跌翻去佢阿哥嗰个位置咧，咁我哥似乎咧就系都。咁啱就托一托佢咁样啦，就个头就睇嚟就冇掂落地嘅，咁佢系只手踭咧就擦损咗嘅嗰个女仔吓。好，电话里边有赖先生啊，赖生你好，赖生。 哦，系啊，请讲。系噶，咁有啲嘢想讲讲嘅，咁啊就住啱啱头先讲完嗰位听众同埋之前嗰个女仔个妈妈咧，咁我睇完琴日段片之后咧，都有啲嘢想讲翻嘅。咁其实。我谂我星期六嗰日都听到咧，话已经礼拜日咧会有个叫做咩九龙大游行啦。 嗯。 咁啊，以往旧年嘅经验咧，都系好乱噶啦吓，即系我谂嗰个情况大家都记得噶啦。咁我本身都有两个小朋友，一个系14岁，一个大约系10岁啦。 嗯。 我都唔会俾我小朋友去啦。同埋呢排啲疫情咁紧要，可以唔出街，我都唔会俾我小朋友出街啦。第一疫情，第二系真系好危险，系有机会。有機會傷及到我啲小朋友，我點會仲會俾我啲小朋友出街啊？係咪先？咁頭先佢媽媽就講到好似好多理由導致到佢喺嗰度出現，咁我覺得真係唔係理由咯。如果佢小朋友係咁細，你都啊之前你都有講啊，佢哥哥帶住佢，佢仲即係佢媽媽仲可以遠離咗佢，俾佢有咁嘅機會。去一啲咁高危嘅地方，會唔會係有啲自己攞自己，即係攞自己揾麻，自己揾問題俾自己咧？我想知道一樣嘢，係啦。咁同埋我都睇到喺新聞片我睇到警察係截咗佢先，跟住佢飆。咁呢啲好自然嘅反應，我係即係假如我係警察嘅話，你飆我一定係追嚟嘅。呢個係好自然嘅反應，係咪先？如果你冇嘢嘅，你又唔使走啦，係咪先？如果你既然驚嘅，你亦都唔應該去現場啦。如果佢係我仔，我更加唔會俾佢去現場添。我禮拜六已經。網上好像有人話會喺照呢個九龍區大遊行嘅，同埋以往咁多次經驗， 越病就越犀利，越打就越打犀利。我更加自己，我更加唔会去，我更加唔会俾我啲小朋友去，啱唔啱先？ 咁佢哋住喺个头噶，一落街就系噶啦。 哦， 咁点咧？ 好老实啦。我住喺黄大仙下村啊，旧年啊，有嘢我都唔落街啦，系咪先？我明知餐又苦，仲要向个餐，仲要向个山嗰度行。 好， 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 多谢赖生嘅意见啦。嗱，咁喺琴日咧，仲有另一宗事件咧，就系有一个咧系巴士司机嘅。咁嗱，警方嘅讲法咧就话，呢个37岁嘅男司机咧，沿住弥敦道揸住个巴士行驶啦，就怀疑佢曾经快速行驶，一度非常贴近路边嘅执勤警员，咁就话咧危及警员嘅安全啊，咁所以咧就截停咗个巴士调查之后咧，就带翻警署，仲喺个袋里边发现一个士巴拿，咁就话佢咧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被捕嘅，即系咧而家就一个就系涉嫌危险驾驶咧，一个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电话里边咧有新巴职工会理事长林锦标，林锦标你好啊， 你好你好， 系啊，你攻击性武器那个士巴拿点用嘅咧？ 嗱，通常我哋即係好老實講，咁中巴年代我哋都會帶定個士巴拿喺度個身㗎啦。因為點解呢？每一架車嗰、那個司機位同個倒後鏡同埋我哋嘅夥計有即係身材方面都有高有矮啦。咁所以對會睇個倒後鏡都有一個角度嘅。呢、這個士巴拿就係我哋啲夥計通常呢方便又盡快調校好自己，即係嗰個車嗰個倒後鏡，咁就開車確保安全嘅。咁呢度我諗今時今日我哋亦都有同業個個都有袋住一把士巴拿， 係咪真係個個都有㗎？ 有部分會有啲咧就冇嘅，有啲就或者大家咧個夥計身材嘅都係同个镜啱嘅就唔会攞去教嘅，咁基本上有好多伙计都会有一个大约手板咁大嘅士巴拿，我哋方便自己调噶。咁公司方面梗系话，如果有呢啲嘢，通知工程部派工程车嚟啦。咁，但系如果派得架工程嘅车嚟咧，即系架车就唔可以依仗班次开出噶啦，咁啊会失班啦。咁啲伙计都唔想嘅，因为有一个教镜就系一个。系好，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好奇就系嗰啲倒后镜咧，咁而家唔系用手可以教到嘅咩？要真系要攞住个士巴拿去教嘅。 嗱，因为点解咧？要用士巴拿，因为你用手，佢因为收螺丝收紧咗噶嘛。 吓， 咁我攞手去点扭佢咧？扭唔喐噶。咁咪要需要士巴拿松咗一口螺丝去扭教调教咯。 即系而家一定系要士巴拿先松到嗰粒嘢嘅。 一定要士巴拿。嗱，我哋有伙计用个钳都钳。有阵时都钳唔到噶，一定系士巴拿。啱啱个士巴拿校咗嗰个位置咧，一松就松到噶啦。咁我哋系好快啫，大约系半分钟都唔使就校好个镜，咁啊开车咯。 嗱，咁嗱，琴日被捕嗰位车长啦，嗱，见到佢就啱，应该系释放咗啦，即系暂时系保释啦。你有冇接触佢啊？而家咩情况啊？ 暂时因为我睇佢都系好平权，我哋用电话各样，佢都系删咗机嘅。咁我哋等佢休息足够啦，或者係身体好啲啦，咁我哋再联络佢囉，咁睇下仲有乜嘢可以跟进佢去了解啦，咁包括啦律师方面啦，咁而家睇下警方係告佢啲乜嘢呀，咁我哋睇下有咩律师方面点样去帮佢啦，咁呢度我哋都要等佢开返个电话，我哋先可以联络到佢嘅。 嗱，听警方咁讲呢，你哋似乎每位巴士司机都藏有攻击性武器㗎喎，係咪要同警察澄清下？ 嗱，基本上呢我哋好多伙计，即係我唔讲话全部啦，咁有即係起码有部分嘅伙计都有带士巴拿，包括我自己在内。我都有个袋都有一个手掌大嘅士巴拿嘅，咁我方便教镜嘅啫。其实呢样嘢就我諗警方都系知嘅。即係好老实讲，有我哋有啲站头都喺警署门口，佢哋出更啊，或者都见到我哋喺度教镜。咁我有阵时我哋喺架车度，喺个袋度攞个士巴拿出嚟教调教个镜，你可以话我有攻击性武器都得噶喎，啱唔啱啊？ 咁我哋个用途就系咁啊嘛。呢、這个已经系由中巴年代到而家好多包括城巴、九巴嘅伙计都有都会待定噶、哦，因为方便自己啊嘛，最快速度可以调校到个镜之后去开车，唔使塞班次，亦都唔会俾人投诉我哋个服务又唔见咗班车啊咁。 嗱，咁琴日啊， 好正常嘅。 嗱，琴日警察就话咧，你哋嗰位车长咧，亦都系涉嫌超速驾驶啦，危险驾驶啊！你见你嗱，即系具体情况啊，大家都影唔到嘅。你自己点样估量呢一个指控咧？ 嗱，基本上梗系最好有片有真相啦。咁都系要睇翻公司攞翻我哋架车嘅行车记录仪啦。呢、這个车里面嘅车 cam 啦，同埋个录音声带，咁先知道当时发生咗咩事。 系 是否系警方所讲嘅我哋个伙计系快速行车？咁我哋了解过当时去录口供时嘅律师所报翻嚟咧，佢话我哋个伙计都系讲话30公里嘅啫。咁我唔知系咪啦，咁即系都系透过律师啊或嗰方面话翻我听嘅，咁都系始终要睇到个行车记录仪先知道佢当时嘅车速啦。 系嗱，你哋个行车记录仪系咪又有车速又录埋音嘅咧？揿个安都知嘅系咪噶？应唔应该知噶？ 会噶，我哋嗰、那个我哋甚至我哋踩脚嗰个刹车入边拎嘅重量都会有晒记录噶，所以系冇得呃嘅嗰个，因为呢样嘢系攞过上去法庭去话翻俾法庭， 即系事实系点就唔使点拗噶啦。到时揾翻行车记录仪啊，清清楚楚。嗱，咁你哋都提系啦，你哋提过今日就都呼吁啲车长用最高安全规格去使用道路啊嘛。系呢个系咩意思？ 呢度咧就因为今日都有雨落啦，咁有亦都有知道有啲伙计直播个同事俾警察拉啦，就自人发动嘅，咁啊会慢晒。咁我哋工会立场咧就因为事件未正式了解清楚，咁我哋都系呼吁翻啲伙计，因为避免俾警方又话我哋超速，咁我哋呼吁啲伙计要安全驾驶啦，咁啊唔好超速啦，因为可能会俾警方话我哋超速去告我哋危险驾驶噶嘛，因为我都唔想啲同事有俾警察话我哋超速啦呢样嘢，所以我哋喺Facebook 都讲嘅，大家要安全驾驶啦，忍让啦，就唔好俾藉口警方啦，咁呢个就我哋呼吁嘅啫，但系啲伙计系自发性嘅，咁我哋点讲咧就系、是。我哋都系叫用安全好。 有几多伙计响应啊？ 我就唔系好清楚有几多伙计，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哋自发性嘅。咁我只系知道响屯门公路有好长嘅巴士龙啦。咁喺网上嗰个睇到有啲车长嘅家属就发布上嚟就话大家都好遵守嗰个秩序啦，喺快速公路。我哋应该行70嘅，我哋最多都系行60公里啦，因为快速公路巴士就唔可以行得快㗎嘛，因为有限制㗎嘛。咁喺50个路面就行返30公里，呢个系平均车速嚟嘅。 咁你哋个最高安全规格会几耐系咁做呢？今日系咁做嘅，听日又点呢？后日又点呢？ 呢度我哋都了解緊。咁我哋喺呢度呼吁啦，大家都系小心驾驶啦，即系大家忍让下啦，喺道路上有其他嘅道路使用嘢嘅，同埋咧就天文台话咗呢几日都有雷暴啊、雨啊咁，咁我都希望大家小心啲啦，天雨路滑。 明白，好，唔该晒你林锦彪，系林锦彪系新巴职工会理事长。 那些年， 那些心事， 那些年， 那些旧事， 那些年。 那些快乐事， 那些年， 那些伤感事。 星期一至五深夜12-1，我都会同你一起回味， 一起走过那些年那些事。张伟基，香港电台第一台。 那些年， 市三十一， 边度陪你同游恐龙国度？ 捐窿捐罅，发掘香港恐龙足迹。逢星期三晚日常八点半，恐龙大发现。 重塑史前世界，打破对恐龙的一贯印象。逢星期五晚九点半，零距离科学史前系列。 一年四周，论尽恐龙的前世今生。星期五晚十一点，午夜九场，真是好科学。 港台电视三十一，恐龙出没注意。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电话里边咧系民权观察成员黄浩然嘅，黄浩然你好， 系主持人。 系啊，嗱，琴日嘅冲突啦，大家即系你哋有观察到啲乜嘢咧？ 我谂我哋见到其实市民有一个好强烈嘅声音，系即系想即系可以履行到佢嗰、那个游行集会嘅权利啦。咁、而我哋都见到即系警察系即系采取一个好强硬嘅态度嘅，咁喺街上面做好多。即係防止人集結嘅行動啦，包括驅散啊，或者一啲截停搜查，亦都即係拉起一啲封鎖線咧，就將大量嘅市民係去拘捕。咁喺呢度其實我哋都想提出翻一樣嘢，就係、是、警方咧其實佢有個正面責任咧，係去協助遊行集會係去進行嘅。咁當然我哋明白而家我哋係有一個疫情喺度，咁但係即係警方佢除咗一刀切，你話禁止所有嘅遊行集會係去發生咧，其實我覺得調翻轉頭係咪可以係去研究一下，譬如控制個集會嘅規模啊，或者用一啲措施係去確保市民係有一個社交距離，咁令到即係市民佢一嚟可以滿足到嗰個防疫嘅需要，亦都同時之間亦都佢哋可以行使到佢哋嗰個集會同埋表達自由。因為其實我諗政府都成日講啦，我哋開始要學習即係點樣係去同呢一個病毒係去共存啦。亦都我哋見到有好多嘅社會活動食肆啊，或者一啲即係翻學嘅，咁我哋都即係逐步係去即係回復，即係一個有警覺性嘅正常。咁遊行集會呢一度其實都係一個即係每個人一個好重要嘅權利啦。咁我希望其實即係政府喺呢方面，警方喺呢方面咧，佢哋都要開始去諗點樣係去平衡翻即係市民 嘅 權利。 但係即係警察就成日會用而家嗰個禁止群組聚集嗰個規例啦，就話即係。你只要一班人喺埋一齐，就算你距离好远都好啦。你如果系同一目的，都系属于受禁群组啊嘛。即系根据法例咧，警方咁样做系唔算合法噶，系咪咧？ 喺而家个法例底下咧，其实政府司司长佢有一个权力系可以即系豁免系即系一啲嘅情况系容许有个聚集嘅。咁所以如果当譬如游行主办方佢已经好早嘅时期已经系通知咗警方。咁啊，係咪即係大家可以商討下？用一個即係可以保持社交距離，用一個符合到公共衛生嘅需要，跟住係進行到呢一啲集會或者示威咧。而過去其實我哋睇翻，譬如其實都有過去譬如六四啊，以至七一，你與其花咁大嘅警力係去拘捕、驅散市民，造成一個咁多嘅衝突。或者你要拉咁多人嘅時候，調翻轉頭係咪可以用呢一啲嘅警察嘅資源，係去協調呢一啲嘅遊行集會？一嚟你俾人見到政府其實係有誠意，亦都係尊重呢個集會自由；二嚟其實亦都係可以避免咗好多衝突。好似琴日咁啊，你話拉咗300人，其實你將300人擺喺兩個警署，包括就係秀茂坪同埋即係紅磡警署，你將100多人。一個警署咁樣係入面即係要佢哋喺一個咁近距離聚集，調翻轉頭呢個亦都係會造成好多即係我哋而家話防疫嘅入面即係一啲嘅風險啦。咁所以即係我希望嘅就係、是、政府同警方佢都可以彈性處理，同埋用一個尊重市民嘅權利呢、這個方向係去研究點樣有一啲新嘅。 但係譬如我諗大家都見到就係喺就算疫情之前或者係。疫情有所舒缓嘅时候，警方都唔想人聚集噶嘛，即系警方就一路讲嘅个理由就系、是，一聚集就可能有暴力啊，好难控制场面啊，所以咧就系喺未聚集之前咧已经喺度驱散人啦。咁你自己所见，而家警方呢个策略系咪代表住就算即系疫情舒缓之后咧，都未必再有游行集会咯？短时间内会唔会系咁？ 我哋絕對唔希望係一個咁樣嘅情況啦。而無論警方同埋政府咧，佢哋都唔應該將任何遊行集會咧係有一個預設。是前設，就是覺得他們必定會是衍生暴力或者一些和平的行為。因為其實如果我們看從一個國際人權法的標準，就是這個是聯合國的標準，就是所有的遊行集會你應該的預設都是去一個和平的遊行集會，除非你有一些很明確的情報，或者個主辦單位講到明佢係會係用暴力係去即係帶動嘅集會。如果唔係，其實警方同政府都應該係預設嗰個遊行集會咧係一個和平嘅集會。咁如果譬如當出現一啲唔和平或者一啲暴力行為的時候，咁你警方咪介入去同埋去執法咯，就唔係咁樣就預先係去禁止個遊行集會。 明白，好，唔該曬你，黃浩然，民權觀察成員，我哋聽一節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咁 Irene 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先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西行线咧都比较多车噶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的支路咧都分别多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公主道较为繁忙，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油站，龙翔道的龙尾近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在隧道入口范围现时都多车的。港岛区呢，湾仔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一带现时多车，龙尾过了兆辉台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会。 106.28，瑞士法郎0.915，加元1.312，人民币6.834，英镑兑美元1.315，欧元兑美元1.182，澳元兑美元0.728，新西兰元兑美元0.67。港金报17,850蚊，比上日收市跌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5.48美元，卖出1,926.42美元。港汇指数104.9，冇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到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后少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北角码头曾经有坏车，坏车拖走了，但是近住城市花园一段现在都塞到去维园道上桥位。而东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去西湾河泰安楼。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龙尾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就排到观塘道近企业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挤塞车龙排到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都是非常繁忙，车龙排到纪元。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宏利大楼，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在丁九桥面。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濠涌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接近南围。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和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不要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的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如果你不想再被他控制，如果你不想第时至后悔，如果你都好想改变，那你更加要决绝跟烟仔讲分手了。无论是烟仔、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或者电子烟，同样损害你和身边人的健康，是时候断绝、舍弃、远离任何吸烟产品。打戒烟热线1833183，开始新生活啦。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97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是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加手，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句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歐嘉倫，評論員林小魯。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露你好啊， 欧嘉伦你好。 嗱，呢个个几钟咧，我哋有不同嘅话题啦。首先我哋倾下咧，就系喺前两日啦，谭德志啊，即系快必咧，佢就被国安处拘捕啊。咁就话佢咧喺过去嘅几个月啦，即系喺七八月嘅时候咧，多次喺街站嗰度咧，就系发表一啲即系煽动嘅言论啦。咁就话佢咧，由于咧就系即系发表煽动文字，令人憎恶政府啊，咁咧就拉佢。咁本来咧就话佢违反国安法嘅。即係懷疑佢違反國安法嘅，咁而家咧就話佢係可能係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啊，咁就係講緊發表煽動文字啦，而煽動嘅意圖咧，嗰個意思咧就係引起憎恨，引起憎恨啦，或者藐視香港政府啦。嗱，呢條法例咧比較值得大家值得注意嘅地方咧，就係可以話係即係殖民地嘅。几十年前嘅系恶法嚟噶啦，因为咧，其实嗰个煽动意图咧系讲紧系针对嗰啲引起憎恨或者藐视女王陛下或者佢继承人啊，或者香港政府啊，或者女王陛下嘅领土其他部分政府等等。其实喺97之后咧就即刻改晒成中央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噶啦。咁但系喺法例嘅文本咧，而家仲系写住女王殿下嘅。咁但系另一条嘅条文就改咗呢个条文嘅意思噶啦。咁总之咧就系呢条条例咧真系。都几十年咧，系冇真系用过嘅。而家拎翻出嚟话，林小露， 我谂喺一般市民嗰个角度嚟讲，我谂都要搞清楚。开头嘅时候咧，就系、是、其实都唔系开头啦，一路系我哋新成立嘅国安处吓，咁、去跟进件事咁。然后喺跟进嘅过程里面又话，考虑过晒唔同嘅意见之后咧，就唔用国安法去告，然后就用依个第十条去告啦，咁样。咁 嗱， 依度咧，第一就系咁，佢考虑咗啲咩嘢咧？咁样吓，即系系咪依个快必讲嘅嘢？我唔知道嗰个实质嘅内容去到边度啦。 嗱，警方咧系冇讲过嘅，即系佢冇提到具体究竟佢即系喺个街站度讲咗啲乜嘢咧，系令到国安处要出动嘅吓。 系咯。咁但系即系 起碼佢開頭跟進嘅時候，即係警方一定係根據佢喺個街站裡面嘅一啲嘅資料或者講過嘅嘢去做一個咁嘅判斷啦，咁樣。 嗱咁嗱，其實有記者咧就喺度抄翻佢究竟嗰幾十次街站講啲乜嘢啦。咁其中咧嗱，你大家去估計啦，可能同國家安全有關嘅就係、是、佢曾經嗌過或者。嗱，佢係用派口罩嘅理由去做街站啦，咁、佢就將嗰啲口罩咧就叫做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咁、呢個口號大家知道就係、是、有好多人就話喂係可能踩界嘅，可能係同即係違反國家安全嘅。咁但係嗱，佢係咁樣嗌過嘅，聽到有聲嗌過。咁但係咪因為呢兩句説話而係國安處去查咧？又唔知啊。 係啊，因為即係依個都會牽引到好多嘅聯想嘅。因为你开始的时候去跟进这个案件的时候呢是根据现在被拉 的快必他讲了一大堆东西样。但是告的时候呢就不用公安法用另外一条刑法去告。这个呢就牵引到第一个就是他究竟他讲了的东西是不是其实就是不足以构成就是根据公安法不足以构成一個控罪咧，嗱，呢個係我個人嘅問題啦。 因為係啦，警方都係諮詢咗律政司嘅意見，就如果話呢句説話唔構成係用國安法去告嘅話咧，咁啊其實好大意義噶咯，即係咪特區政府或者律政司有個咁嘅態度咧？嗱，但係你睇翻7月1日啦，記得大家即係喺條街上面揸住架電單車開得好快。插住支旗咧，咪就系即系光复香港呢句口号咧。嗱，当时系告佢嘅，而家都系告紧佢嘅。 系咯，所以我 所以个标准系乜嘢唔知啊？ 系啊，所以即系有时逢亲用言论去我哋去起诉任何人都好啦。最难定就系嗰个尺度，而嗰个尺度咧，我哋根据一条咁旧，即系起码过咗时嘅法例嘅时候咧。虽然呢条法例仲存在咧，咁究竟依家今时今日，我哋大家应该点样去用把尺咧？咁样嗱，即系说话难听咁，好坦白讲，我自己觉得好多说话好难听嘅咁样。咁但系难听到乜嘢程度底下嗱？如果系民事咁啊，诽谤咁就诽谤啦，系嘛？咁都要个。即係去到法庭個官先可以判到。 同埋誹謗係有好長嘅傳統，好多嘅案例原則係幾清晰下噶嘛。 咁但係喺依個情況底下，就係正正我哋針對國家安全係一個即係好明顯嘅新法例。成個社會包括執法嘅機構，包括司法嘅機構，我哋係咪要好多唔同嘅案例去試？究竟乜嘢系所谓合个尺度或者唔合个尺度咧？嗱，如果系不断咁样试嘅时候咧，呢、這个就系一个除咗喺法律上面嘅专业问题之外咧，一个更加大嘅政治问题嚟噶咯。 因为试嘅意思就系摆上法庭吓，拎啲案例出嚟试咁解啫。 咁嗱，当然啦，又要有人去即系街头又好，网上又好去讲好多嘢。咁啊，讲咗嘅时候咧，执法机构就系、是、喂，我觉得你依家有机会。是犯咗条例，咁我要提出控诉，咁起诉咁，然后你又攞上法庭试吓，因为你如果系即系好传统，正如首先讲系诽谤嘅话，你一段好长时间你先可以建立足够嘅案例，大家有足够参考。但系呢样嘢嚟讲，好明显太新。咁但系嗱，我从我哋市民嘅角度，系咪大家想去试咧？ 而家嗱，讲翻条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又唔系话新嘅，系反而系几旧嘅，只不过咧就系、是。冇用過噶啦，幾十年，同埋而家攞翻嚟咧，已經係有人權法，亦都有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嘅時候，呢條條例點用咧？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大律師黃日宇啊，黃日宇你好， 係你好， 係不如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咧？就譬如刑事罪行條例用政府用呢條罪啦，嗱，或者係話去懷即係涉嫌係違反呢條條例咧，係想拉咗阿快必譚德志啦。呢條條例本身嗰個背景啊、歷史，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幾時用過？幾耐冇用過？可唔可以同大家講下？ 其實呢一條條例嗰個嘅罪行咧，即係我簡單稱之為煽動意圖罪啦。咁佢英文就叫做 seditious intention 嘅。咁佢係一個普通法 好歷史悠久嘅一個罪行嚟㗎啦。咁喺香港嚟講咧，佢就大概喺1938年就將佢用一個嘅立法嘅形式就規管咗呢個罪行嘅。咁你至於你話幾時用過咧？咁如果從案例上嚟講咧，就喺1967年有用過啦。咁至於你話上訴庭案例咧，其實喺1952年嗰度咧，就有一個上訴庭嘅案例，就係關於一張即係左派嘅報章，就係講話嗰個當時嘅港英政府就係迫害一啲嘅中國人。咁跟住咧就被告呢一個嘅引起憎恨或者藐視。呢、这、一個嘅港英政府或者女王陛下咁樣啦，咁所以當時嗰個案例咧，其實有特別處理到一點咧，就係因為喺普通法裏面呢一、这個嘅煽動嗰個罪行咧，其實係需要有一個煽動暴力嗰個意圖先至可以定罪嘅。咁但係喺嗰個香港嗰個法律條文上面咧，就冇咗呢個元素嘅。咁當時上訴庭就裁定咗就係喺香港呢一個嘅罪行裏面咧，就唔需要有煽動暴力呢一個嘅意圖嘅 咯。咁即係代表住黃宇仁啦。咁即係代表住而家咁係咪一樣用翻嗰個案例咧？定係有咗人權法、有咗基本法保障言論自由之後，法庭嘅理解可能唔同曬嘅咧？ 嗱，呢個其實就講唔埋嘅，但係我自己個睇法就係嗰、那個嘅案例，當然就係比較古舊啦，已經係1952年嘅啦。咁當然喺嗰個法律嘅架構上，上訴庭嘅案例對下級法院有約束力嘅。咁但係嗰個時間過咗咁耐，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嗰、那個案例係遠遠喺基本法同香港人權法案對於人權、對於言論自由嘅保障生效之前係。做嗰個裁決嘅，咁所以嗰個案例到今天是否仍然適用呢？咁呢個就我有好大疑問嘅。咁我認為今日嘅法院去處理關於呢一個煽動意圖罪嘅時候咧，佢就一定係要睇基本法同埋香港人權法案對於人對於人權、對於言論自由嘅保障，然後就做一個裁定，到底用今日嘅標準係咪需要其實要控方要證明一個。煽動暴力的意圖才可以定罪呢？ 黃宇仁，用基本法的原則來說，是不是其實都不是只是需要考慮香港本身發生的案例呢？即我想問回，這類的煽動意圖罪在其他現時在其他的使用普通法的國家裡面，還有哪些國家，例如英國或者是以前英聯邦很多的國家，是不是仲存在呢？如果仲存在的话，他们曾经有没有一些案例是会是可以法庭拿来做参考的 呢？首先就普通基本法呢，其实是容许了香港的法院是参考所有普通法的案例的，就是应该其他的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案例啦。咁就住这一条罪行嚟講咧，其實當然有非常之多嘅其他司法管轄區、普通法司法管轄區嘅罪行嘅，尤其是係Commonwealth 嘅各司法管轄區啦。咁但係至於你話嗰個參考價值係咪真係咁大咧，我就覺得未必嘅。個原因係其實好多司法管轄區佢已經係將呢一個罪行係一係就廢除咗，一係就用其他立法嘅形式。就是規範咗噶啦，咁佢立法好多時候就係因為有咗人權法嘅呢一個保障啦，咁所以喺普通法嗰個嘅罪行已經不合時宜啦，又或者本身佢哋立法嗰個規管已經不合時宜啦，咁就要加即係將嗰個嘅罪行用另一啲嘅形式去立出嚟咯，咁所以變咗你話嗰啲嘅案例對於香港嗰個法庭個參考價值有幾大咧？咁就住我講嗰個憲法議題嚟講，未必有咁大嘅，因為好多時嗰啲案件都係喺一個比較舊嘅年代，喺人權嘅保障仲未咁即係興起嘅時候咧，係定落嚟嘅案例咯。咁如果舉一個例咧，就係喺紐西蘭，其實喺2000年代嘅時候，佢哋嗰個嘅法律改革委員會就有一個報告，就係好全面地審視過到底呢一個普通法裡面嗰個嘅煽動圖罪。或者喺紐西蘭當時嗰個嘅法例咧，係咪跟得上嗰個法 法律嘅时代嘅进步咯。咁佢哋嗰个结论就系、是，因为其实佢哋嗰个嘅罪行同我哋而家所讨论紧嗰个香港嗰个条文系非常之相似嘅。咁当时嗰个纽西兰嘅法律改革委员会嗰个结论就系认为，呢、這、一个罪行对于言论自由嘅保障系唔足够嘅。咁就所以建议就系、是、作一个全面个嘅改革咯。咁最后纽西兰嘅政府亦都系接纳咗呢个意见嘅。 嗯，咁有好多嘅法律意见都话，即系而家嗰条法例写得咧字眼上系好宽松嘅，甚至可能系对于即系咩叫煽动啊，亦都唔需要造成暴力啊，都嗰、那个客观定义咧就系、是、即系几乎系冇嘅。咁嗱，你嘅意见又点咧？即系而家个条文上咧系咪真系咁宽松，或者系真系好阔得好紧要？ 我认为系阔得好紧要嘅。咁至于你话煽动嗰、那个。眼系咪唔清晰？咁煽动其实就唔会唔清晰嘅，因为不嬲普通法都有一个叫做煽惑罪嘅。咁其实嗰个嘅定义都系相若嘅啫。咁所以其实我方面反而唔系话有啲乜嘢唔清晰嘅地方，反而就系你话引起憎恨藐视香港政府嘅，咁呢啲就真系比较空泛同埋含糊嘅字眼，咁就未必符合现时嗰、那个宪法对于。法律需要有確定性的这个的建法的要求 咯。嗯，那有一些的讲法啦，就是即其实在全世界有很多有关即是这一种的即是煽动，怎样为之煽动呢，都会加上一些条件，例如是引起即时的暴力啊等等的条件啊。现在在这条法例上面是没有啦，案例上可不可以说即香港的案例也都是没有这个条件啊，即不需要这样。 香港嘅案例直頭係否定咗有呢個嘅條件添。咁不過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喺回歸之前，喺1996年咧，香港政府就當時嘅港英政府就提出咗一個修訂嘅，就係喺呢一個嘅條文裏面加入一個條件，就係、是、需要意圖導致暴力或者擾亂公安或者係製造公眾騷亂嘅。咁當時喺1997年嘅6月咧，其實香港立法局就通過埋呢一個修訂嘅，咁但係最後唔知咩原因就冇生效到嘅。咁直至回歸之後咧，一路都冇再做修訂啦。咁所以你可以話其實香港嗰個嘅立法機關其實本身都係想修訂呢條條例。咁所以應該值得探討嘅就係、是、第一就係係咪應該要從立法形式去修改呢條法例咧，係基於而家對於人權嘅保障，即係現代對於人權嘅保障，係咪應該做就住呢一條嘅條文作出一個全面嘅修訂咧？咁樣 嗱，阿黃宇仁啦，我哋成日都聽到即係約翰內斯堡嘅規則啦，咁其實都係講緊咧，即係所謂嘅煽動啊，要有一啲即時嘅造成即時而直接嘅暴力先至為之煽動啦。咁但係呢個所謂約翰內斯堡原則其實，在香港法例是不冇人理噶嘛，唔生效噶嘛，可唔可以咁讲？ 你可以咁讲，因为我呢啲其实我哋叫 aspirational 嘅，即系一啲好理想性嘅一啲嘅国际嘅条文嚟啫。咁佢喺香港本地咧，其实就冇一个生效嘅咁样。 会啊，你头先讲到咧，即系你觉得呢条法例好宽松咧，同埋即系。未必符合現時嘅即係憲法上邊嘅一啲嘅精神啊咁。咁但係呢個又牽涉到另外一個層面嘅問題，就係係咪會執行嘅時候咧，無論係即係尤其是司法部門，我嘅理解就係香港嘅司法部門係或者司法機構係冇權去判斷或者係審理一啲係咪即係某條法例係咪違憲或者合憲嘅喎，係嘛？ 香港的法庭有权的，即有两方面，最大两方面就是第一方面就是基本法，就是我们香港的称之为小宪法啦，所有香港的本地的法例都是要符合基本法的，甚至乎近排有个案例就是港国安法，其实都是需要跟基本法相符的。咁第二方面就係香港人權法案啦。咁香港人權法案其實都係有一個憲法嘅地位，我哋稱之為咁個原因就係基本法第39条就將佢提升咗做一個憲法嘅地位咁樣咯。咁所以香港嘅法院其實係有司法管轄權，將一啲本地嘅法例咧，如果係不符基本法或者不符香港人權法案嘅時候咧， 就將佢宣告無效，或者係用一個補救性嘅傳釋，就是、譬如加入一個我頭先所講嘅意圖到暴力嘅一個元素咁樣咯。咁至於頭先講到嗰個法律確定性嗰個原則咧，其實即係過往都有終審法院嘅案例講到明，就係話即係刑事罪行就必須要喺法律上予以清晰定義嘅，令到係易於理解啦，同埋就必須係予以充分準確咁樣表述， 係 令到市民係。 黃宇仁，我同林小璐剛才都傾過咧，就係、是、喂嗱，即係而家係國安處去查嘅，咁查完原來同國安法又無關嘅，咁其實係咪？俾咗國安處有好大嘅權力，拉咗人先，跟住可以咩都去搜證，然之後告你其他嘢。你覺得呢方面嘅做法係咪合適嘅咧？定係正常咧？ 我認為即係我明白你講嗰樣嘢，就係話佢當初一開頭用嚟申請搜查令或者開始調查嘅時候，佢係從一個國安法嘅嗰個嘅角度去調查嘅。咁但係查查下咧，就查咗另一條嘅罪行，咁其實呢一樣嘢我唔可以話係有啲乜嘢唔尋常嘅地方嘅，其實都係一個平常嘅做法嚟嘅。譬如我本身係查你集結罪行，譬如貪污，譬如喺 ICAC 一開頭係查呢個人貪污嘅，咁但係查查下發現哦，原來嗰個證據唔足以證明貪污，不過原來嗰啲證據顯示到你就足控告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雖然我就用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罪行嘅罪名去檢控。对啦，咁呢啲唔系唔寻常嘅，只不过你从另一个角度睇，就系因为国安法佢嗰个实施细则俾咗警方一个更加大嘅权力，佢哋可以话就是调查、搜查方面嘅权力，咁所以变咗佢去调查或者搜查一个嫌疑人嘅时候，佢嗰个嘅权力就阔咗啦。再加上就系因为国安法之下嗰四条嘅罪行，其实都比较 明白， 同埋比较含糊嘅，咁所以变咗。就令到佢嗰個調查個門檻係低咗，你可以話。 好，唔該曬你，大律師黃宇日，唔該曬。我哋有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 引導聆訊，由於新型肺炎疫情由四月推遲至今，預料將會係進行3至4個星期。外電報導，已年49歲澳洲籍的亞桑奇現時被關押在戒備森嚴的監獄候審，美國計劃向亞桑奇提出18項指控，包括間諜和濫用電腦上載美國軍事機密等等，一旦被引渡到美國受審定罪，外界估計他將會面臨最高175年的刑期。天氣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港岛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宏丰台较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拖走咗，而家一带嘅交通都系比较繁忙，车龙有待消散。就喺大坑道上山方向，近住宏丰台较早前有坏车，虽然拖走咗，一带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挤塞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和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黄大仙中心，大佬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车龙排到近城市花园。 皇后大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咧，交通仍然系繁忙，龙尾喺船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交通亦都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水务署九龙东区大楼。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乐伦街一段，龙尾去到亚街路街桥面。而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隧道。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段嘅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咧，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就车多，龙尾去到逢吉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息时，交通督导员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嘅司机发出告票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艺超博士。 学识一样嘢，戴啱定帽，如果边样嘢系取舍先咧，其实唔同时间、唔同势、唔同位置，pick嘅嘢唔同。但是最终就是要懂得戴清楚边顶帽。 与 CEO 对话2020， 星期日下昼2点到4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8年12月31号或之前出生，想在2021-22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我哋評論員林小露，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即係有關啊快必啊譚德志咧就被警方拘捕啦。初時就係、由國安處負責嘅，就懷疑佢係違反港區國安法啦，第21条啊，包括就係煽動協助教唆去實施分裂國家。咁但係咧，調查過之後咧，又話咧，即係而家係用刑事罪行條例第10条，即係咧，即係煽動意圖，即係試圖發表煽動文字去令人咧係去憎恨憎惡呢個政府。咁嗱，呢個條例咧就係一啲殖民地時代留翻低喺度噶啦，咁已經幾十年冇用過嘅。咁當中嗰個條文咧，就的確係真係幾闊嘅，其中咧就係包括煽動意圖係咩意思呢？就係、是、引起或者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之間嘅惡感及敵意咁樣樣，又或者係引起對香港司法嘅憎恨、藐視或者激起對其離叛咁樣樣。啊，諗起我見到呢條條文咧，我諗起即係啱啱今日咧，其實好多嘅建制派嘅報紙啦，甚至一啲建制派嘅議員都會批評緊好多香港法官審案咧，就太過寬鬆，就直情係點埋名嘅。咁算唔算話引起各界對香港司法嘅憎恨啊？真係 咁又冇扯得咁遠。不過即係、我諗最依家其實即係頭先黃奕講完之後咧，即、係我成個社會又好，尤其是司法界咧，最頭痛嘅就係、其實一條咁舊嘅例，而喺海外咧，其實相關嘅例好已經好耐冇用啦，或者已經其實改頭換面又好，或者係成個結構都變曬，你就好少嘅參考。而家再用翻嘅時候，真係可以咁講啊，即係宏觀萬道嘅，即係你點樣從頭越咧？點樣去重新建立一個即係對依條 法例的審判的尺度一個理解呢？即是我自己個人，我當然不希望就是其實即係將個法例變成一種政治武器啦，咁樣。咁依個係雙方都有犯嘅錯誤嚟嘅，因為大家喺度試個底線。但係喺試嘅過程裡面，其實咧就挑戰到好多方面嘅一啲嘅判斷。咁而嗰個就唔係淨係一個個人嘅案例問題，而係即係香港就住喺言論方面，尤其是文字啊，依啲咁嘅表達自由方面，如果我哋大家去睇現時一啲案例，佢未來嘅影響咧，對香港整體個成個社會氣氛咧，係一個相當大嘅，亦都深遠嘅影響。咁所以依啲咧就即係如果講意圖啊，講煽動咁，依啲其實喺普通法裏面，即係你單獨去睇，你話好寬鬆咁，或者好模糊咁，其實好多都係咁寫啦。咁但係實際落翻嚟依個案例嘅時候，我自己覺得就係、未必佢即時去引起好多嘅矛盾，但係現實嚟講，佢可能有個心願意義都唔定。 因為嗰個心願意義可能就係、是如果係用呢條罪去告嘅話，咁嗱，你諗下就係發表煽動文字引起憎恨，憎恨呢兩個字真係好主觀嘅。我記得有位美國嘅法官100年前嘅啦，霍姆斯，佢講過一句説話咧，就是、其實每一個想法咧都係煽動，即係有影響力嘅想法都有一啲煽動性嘅。咁如果你話講咗啲嘢係煽動性嘅，引起咗一啲憎恨嘅話咧，其實好多説話都會有呢一種嘅效果嘅。咁係咪以後大家講嘢要好小心咧？咁係咪太過寬鬆咧？嗱，喺電話裏邊咧就有立法會議員梁美芬嘅，梁美芬你好啊。 Hello， 你好。係 啊，嗱，講緊呢個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嗰、那個即係煽動文字引起憎恨啦，你自己覺得？是不是会很宽松呢？现在怎么理解呢？ 嗱，我想呢，大家首先看看这件事先。咁如果你讲呢，这件事嗰个被告他是究竟你是告国安法啊，定是告香港的刑事罪行条例呢？咁同一个行为先。即是讲这些煽动的行为，文字煽动或者其他宣传是用煽动仇恨咁讲呢。咁其实呢，香港的警方用當地的刑事罪行條例告他呢，其實對他來說呢就已經 是一個更加算是、比較寬鬆的。大家要明白一件事，嗱，我今天想透過這個機會，因為呢同樣的行為亦都可以用國安法第23條去告的嘛，大家明白。咁香港刑事罪行條例是香港當地的法例呢，咁他的解釋同埋法庭是最终解释权呢，就是在香港的法庭，因为它是香港的法例。咁如果是用国安法第23条去告它呢，咁国安法最后的解释权呢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咁、那个解释的文字同埋嗰个点样是入罪呢，其实就会是更多是以中国法律嗰个解释为准的，得唔得？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呢，其实即係我觉得啦，佢同样呢个行为好啦，咁跟住就去返佢呢个行为呢、這个事实啦。嗱，我就即係唔係成日跟足係快必呀，係咪 係快必。 咁係啦，快必。我唔係成日跟足佢嘅啫，我就係知佢街咬人又有嘅。嗱，但係呢，我今因为佢而家咁被告呢，我都有睇返一啲相关嘅报道同埋佢嗰啲言行啦。其实全世界呢，就算普通法，你哋话西方民主嘅国家都有呢种叫做hatred crime， 即係直情係煽动仇恨，係你煽动仇恨可能有好多种嘅、可能係一个族群之间嘅仇恨，可以係种族嘅，可以係针对你嘅政府嘅，可以呢係颠覆嘅结，即係嗰个目的嘅。佢有唔同嘅层面。咁去到煽动呢，我就希望大家呢去明白呢，嗱，佢英文咧就係即係 suggestions 啦。喺普通法裏面咧，其實即係我覺得嗰個原則係都有成熟嘅原則指引。其實佢將佢呢個行為，香港警方去交翻俾香港法庭去審咧，嗱，呢個咧應該就係佢第一次顯示咗咧我嘅理解嘅對於國安法喺香港執行。因为当时我的理解呢，即是港区的国安法呢叫做，就是其实中央都好希望呢， 香港你自己搞得掂嘅嘢咧，行政、立法、司法、執法、審判，咁你哋搞得掂，你哋能夠透過法治嘅精神去阻，即係阻止咗呢啲咁嘅煽動仇恨啊、顛覆中央政府嘅呢種行為等等咧，咁其實佢都願意係交翻俾香港嘅法庭去處理。咁如果你香港法庭去處理呢，你係嗰個解釋權係點呢？咁我覺得 即係你意思係用呢條條例已經好寬容係嘛？ 我認為其實係一個寬容嘅，唔係一定用寬容嘅，我唔可以講用寬容，我真係只可以講佢呢個行為你係可以有兩種做法。咁香港警方佢呢次就顯現咗呢，佢係嘗試用返香港嘅執法嘅方式去解決。第二，大家必須要理解，一條條例佢幾十年冇用過，咁幾十年嚟香港可能好耐都冇發生過呢啲呢，呢幾年咁樣咁緊張嘅仇恨敵對嘅情緒，人與人之間嘅仇恨，同埋你敵對中央政府、內地人民嗰種仇恨係真係有煽動㗎喎。但煽動呢唔係咁講下，咁我又好想講傳媒啊，我哋表達言論自由呢嗰啲係有嘅。但好多人已經講咗㗎啦，國際人權公約第十九條我哋講我哋有表達嘅自由。但係佢好清楚喺同一個條文第十九條嘅第三款都係話呢，你牽涉到公共衛生、公共安全同埋國家安全呢，其實佢係有限制。而呢個限制呢，在普通法裏面呢仲有一個，即係你可以有一個即係合乎比例嘅約制。咁呢啲普通法嘅原則呢其實有好多喺法庭裏面已經都可以引用。咁我覺得即係佢既然佢又都肆無忌憚嘅，佢講嘢呀，即係叫人你諗下，我就好接受唔到㗎啦。 但梁美芬，不如我想問你，你見到佢啲乜嘢係真係好有煽動性呢？因為我都睇返有啲報紙去引述返呢，我又唔覺得，我唔知道我同你睇啲係咪一樣嘅，你睇到啲咩？你覺得好煽動性？ 我諗咧，佢就做過好多樣嘢嘅，不過咧，其實佢只係其中一種嘅方式，佢係即係譬如我自己睇到嚇，佢一味喺度話咩死咩黑咩死傳， 係啦係啦，鬧警察啦， 呢啲即係 即係你覺得呢一句五個字嘅説話係好有煽動性，係有係嘛？ 對於我嚟講，我係接受唔到啲人咁樣去煽動仇恨嘅。OK， 譬如有人話叫 第三人咧，唔撇開政見先，撇開政見，你係用煽動仇恨去表達你嘅政見咧，係叫啲人即係佢對於某種族群咁我覺得佢應該講好多嘢，我就話我冇。 但係咁講話，梁美芬，我想問下 警方 之前都拗過嘅啫。 更加清楚， 警方係一種職業，警察係一種職業，唔係一個族群嚟嘅喎。即係同人權公約裏面講緊族群啊，嗰種仇恨啊、hate speech 啊、仇恨言論啊。 你顛覆政權，顛覆成個建制，好似話你叫人制裁、癱瘓我哋立法會，咁呢啲你嘅成個政府嘅體系，咁警方係成個即係執法保障香港成個政府正常運作。 我又想問啦， 法治好重要，你係點樣一定要煽動啲人仇恨佢咧？仲有咧就係《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係講得好清楚嘅，我諗呢個你哋係知嘅，係咪？佢嗰度係即係你除咗话唔可以系佢啲人去仇恨政府啊，仇恨人族群之间啊，你根本咧佢哋如果嗰阵时嚟讲，你仇恨英国政府都唔得啦，咁你而家仇恨中央政府，句句都叉住，系即系真系置诸死地而后快嗰种咁嘅。 你觉得系点样置诸死地而后快？因为我真系睇唔到，我见到我手头上嘅资料咧。不过我想问你，譬如你讲即系如果讲叫警察死全家咁啦吓。咁如果有人叫殺無赦，咁係咪又係仇恨言論 呢？我知道咧，你哋咧，呢個咧就係喺文字上啊。咁我覺得咧，你要真係睇翻我頭先講啦，煽動唔係我就咁隨便講，係已經亦都有人係曾經被告過煽動啦。喺普通法咧有好多嘅原則，而家係講緊咧佢喺香港被控啦，咁所以我係講緊普通法嘅。如果是你话根据国安法，咁佢就唔系根据，即系个解释又唔同啦，咁啊可能更加严添。但系你香港普通法嚟讲，其实煽动呢一样嘢，煽动啲人去即系仇恨咧系有噶嘛。咁你只不过啲人话喂几十年冇用过，做乜事而家用？咁我 自己都要提醒大家咯。你国安法，港区国安法系通过咗啦，咁你要 A 定 B 啊？而家又俾边餐定？ 美 翻香港温度法例高， 我理解你嗰、那个嗰、那个讲法咧。咁但系从我想从法理上边，我想了解翻，因为刚才另外一位参与讨论嘅朋友咧就讲到呢个法例佢存在嘅无可争议嘅，但系。他講到咧，就好多其他普通法個國家咧，嗱，純粹講針對政府嘅煽動行為啊，都好多已經係取消咗或者改變咗依類嘅法例噶啦。所以咧，就算有案例嘅話咧，都係極少或者係冇乜參考價值噶啦。你點睇依樣嘢咧？ 嗱，一次鄉村一次例，香港咧都係一個非常有名的普通法系的地区，那我们现时的法例是很清楚，你看到、啊、很清楚的文字，你现在的人只是呼吁喂几十年没用，所以现在不要用，但是条法例在这里是生效的法例，而以几十年来我就未见过，起码我自己就未见过好像过去几年那香港那些仇恨呢是去到咁，去到啲十几岁的都全部是咁仇恨，那现在執法部门真是執法了，咁、啊、佢就選擇用香港呢條法例去執法，咁你唔可以話喂你幾十年冇用過，你只不過咧係喺度即係勸話喂，其實其他國家已經冇啦，咁其他國家有冇出現我哋呢種咁仇視，成個社會而家撕裂，普通人都俾人撕了，俾人即係嗰種仇恨呢，即係我覺得咧自己家自己知自己家嘅事咯，咁而家就係個標準喺國安法。港區國安法通過之後呢，其實我自己一直都講這個港區國安法呢，它不是只是給即是說一些人，它是給全香港市民，同時其實也都告訴執法部門聽，是不是就希望香港自己真的執法，你不要搞到香港現在這樣樣、 嗯、 那你要執法，法院又要審判，如果法院和執法部門它有這個法律，它現在真的執法，你又叫佢唔好執，咁係咪叫人哋唔引用港區國安法咧？ 係啦，嗱，你頭先你講到依度就啱好嘅啦，因為本身開頭警方啦，即係國安處嘅時候咧，就係按住呢個國安法去調查依件事咁樣。咁然後跟住頭先你講到咧，告嘅時候可能都已經係一個相對寬容又好寬鬆嘅處理，用咗本地嘅法律， 係 啦，好啦，咁。但系亦都喺坊間有另外一個擔憂嘅，即係亦都好多人睇咯。喂，你查嘅時候就用國安法嚟查，咁係咪個國安法咧？其實已經變咗一個好方便嘅一個工具嚇，即係甚至有人講係武器化。你純粹攞嚟咧，就查完我之後咧，我原來咧用 A 嚟查我，不過用 B 或者 C 嚟告我。依、這個即係喺政治上邊，你自己會點樣去回應依類嘅疑慮咧？ 你哋咧就係講緊政治啦，但係咧我哋其實低温咧都講㗎啦，逢係全國性法律喺香港適用咧，唔等於咧香港有自己現行嘅法例係唔可以根據現行嘅法例去告嘅。咁剛才已經講咗㗎啦，如果你係好多時候我哋有一個案件同樣嘅事實行為，去查查下，佢唔係選擇用 A 嘅 charge， 佢用 B 嘅 charge， 係成日都有嘅。咁佢呢一次佢衡量過，佢覺得不如用翻香港當地嘅刑事罪行條例。咁呢個我覺得係可以尊重嘅。有時咧，有時有一啲嘢，好似你係啊，你屬於係咪 ICAC 條例係嘛，防止賄賂條例。咁你香港有嗰個法例啦，咁佢覺得執法部門咪不如今日用香港嘅法例都已經可以處理到呢個問題，佢咪用香港嘅法例咯。但是的確，如果香港的法例處理不到，而某些人的行為他是不斷是認為大家認為呢、在公眾來講都覺得要有阻嚇的，要有法律的執法，那國安法就提供另外一個途徑，是更加我認為當然 是更加嚴厲啦，是不是？所以你現在不可以說喂我做了這個行為你佢開頭嘅時候想用港區國安法去調查，咁調查咗事實，佢哋決定用呢一個係好正常嘅做法。 明白， 可能又好似有啲人話開頭想告佢強姦，咁後屘唔係啊，告翻其他性騷擾啫，或者點樣？咁呢啲都係去到具體了解，好似可能你咁啊，我睇到好多片之後，我最後我喺呢度決定。咁我覺得咧，我咧。 真係我跟呢個快必嘅嘢呢，我唔係跟好多嘅啫，所以我真係唔敢即係隨便講佢緊講我啲乜，咁我只可以用法律上呢去同大家去解釋， 好， 即係我自己睇到呢個問題囉，好 唔好？好，多謝梁美芬，唔該曬， 唔好咁講， 係梁美芬係立法會議員啦，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嘅，電話裏面有黃先生，黃生，黃生， 你好啊， 係請講， 其实细啲究竟有冇佢个言论系咪究竟使到呢个香港系乱咧？系咪主要影响到国家安全呢啲点系最重要嘅？你唔好嘅法律系救命人生啦，有用嘅法律就要用啦，有法律变于时啊嘛。咁佢就最可以重点嘅睇佢有冇究竟有冇犯有冇影响到香港嗰、那个治安，同埋呢个国家呢、這个会唔会整到呢、這个黑暴更加再嚟咧？影響到好多經濟嘛！如果你黑暴再嚟嘅話，咁、譬如美國，你都唔中意呢個咩？唔中意呢個中國係要喺度宣傳啦，要佢走啦。咁樣證明呢扎波亦都唔準啦，有好多人俾有禮抗罪啊嘛。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嗱，咁究竟阿快必講過啲乜嘢咧？頭先講咗好耐啦，即係嗱。當中咧就係佢有鬧過林鄭月娥啦，就話佢即係可能喺啲紙牌度有話佢戴錯口罩啦。喺度畫啲交叉啦，另外就會整咗嗰啲歡迎受制裁議員、歡迎受制裁官員嘅紙牌啦，咁呢啲受制裁嘅官員就俾佢即係貼咗出嚟啦，然之後請市民喺面上面貼貼紙啦，另外亦都講過光復香港嘅口號啦，亦都叫警察去死嘅口號啦，嗱咁嗱呢一啲係咪就係、是？煽动是他人去即引起憎恨呢，咁是不是就是法例里面即可以告得入呢？现在就是以往大家会相信讲嘢就是只是讲或者是不会暴力的话呢是应该是告不入的，咁现在看你什么都不同晒啦。好，电话里面再徐女士啊，徐女士。 是嘉嘉伦 请讲。 好啊，我想讲呢就是说现在真的很荒谬啦，如果你说又有国安去拉。即係咁講，拉完又其實唔知道用咩告，咁到時咧好啦，佢就用普通法啦。咁但係問題佢邊句説話咧，佢而家其實琴日講唔出嘅，而家就又話睇咗唔知幾多條帶，然之後先話俾你聽，你即係所講嗰啲所謂啦。其實咧唔使煽動啊，冇人煽動我哋啊，我哋好多人都爭到嗰、那個即係呢個政府死嘅嚟噶。佢根本做埋啲嘢冇一樣掂嘅，唔係掂啊，直情我感覺咧，佢哋真係害香港人嘅。你不知有冇口罩時，佢又唔會俾口罩我哋。而家咧就叫我哋去驗咩嗰啲乜鬼嘅檢疫嗰啲嘢。咁即係好多太多啲嘢令到香港人唔開心嘅，所以唔好話人哋煽動我。好啦，而家你真係講，好似講阿周浩鼎嗰單嘢咁，我覺得佢都係煽動緊司法界啦，因為佢哋依幾日啲官員出嚟講咩三權要合作啊，或者三權咩分咩鬼啊，即係唔係三權分立。咁呢個時候你就走咗個周浩鼎出嚟就話俾人聽，啊我哋收到封匿名信，喂匿名信都要查清楚啦。咁好啦，點知原來呢幾個政府嘅部門都同佢解釋咗，我哋係冇講過啲咩即係違背唔公正嘅嘢啦。咁今日星島日報都賣埋個報紙嘅咧，就話係冇做過，即係人哋都同佢澄清埋。但係你仲喺度騷擾人，喂呢啲明目張膽去騷擾人。 咁佢哋唔信啊嘛，澄清唔一定係真噶嘛。 唔係噶，咁你自己啲嘢都 fact check 過未咧？佢啲人，人哋升到日報，佢即係阿官報嚟噶啦，即係我都係唔公平咯。所以點解人哋咁憎政府咧？係有原因。 唔該曬，好多謝徐女士嘅意見。我諗有大家有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喺新聞之後翻嚟啦，繼續傾呢個話題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十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十宗属于本地感染，有五宗经普及社区检测发现，当中四宗感染源头不明。另外初步确诊个案少于十宗。大围交通城群组出现小型爆发，至今有九个人确诊，新增的五宗个案。其中一名50岁患者同早前确诊者同在交通城六楼嗰度做嘢，佢上个星期四经社区检测取样化验。卫生防护中心话，六楼有12个商户，而家已经有4户出现确诊个案，同层全部人都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接受检疫。源头不明的个案分别是一名怀孕33周的29岁孕妇，佢喺大指道西长荣大厦。 普济堂中医诊所做配药员，一名在牛头角嘉豪酒家做嘢嘅63岁男子，一名83岁退休男子，同埋一名67岁家庭主妇。一名46岁嘅男子早前报称喺警署内被警员袭击，被控一项虚报有人犯罪。被告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承认控罪，判监4个月。一名男子在6月涉嫌在旺角一间店铺里面偷嘢被捕，他其后投诉，扣留期间在旺角警署拘留室被警员殴打。投诉警察科调查之后，发现他从未被警员殴打。咨询律政司意见之后，7月30日拘捕和起诉投诉人一项虚报有人犯罪。警方强调，投诉警察科会公平公正处理每一宗的投诉，如果有人对警员作出不实的指控，有关人士将面对严重后果，包括刑事检控。一名12岁女童昨日在西洋菜南街被防暴警员制服，事后指她违反限聚令作出票控。女童的妈妈何太在本台节目说，当时和仔女3个人买完餸之后，被仔女到油麻地的文具店购买个女翻学需要的颜料，自己就先回家放低啲餸菜。原本是约定3个人在文具店那里见面，但是之后就发生女儿被警员制服的事。何太说，看回片段之后感到心痛，说个女当时太惊所以走开，批评防暴警员是不是需要以失压去制服。对于仔女被指违反限聚令，何太说是不是缴交罚款，同埋会不会有跟进行动，会咨询律师和区议员的意见之后才决定。已经减弱为台风的海神吹袭日本西南部，造成1人死4人失踪。海神在九州造成76人受伤。鹿儿岛一名70岁的长者跌入路边的排水渠死亡。宫崎县一条村山泥倾泻，至少4人下落不明。九州超过47万户停电。另外JR 九州全线停运，确认安全之后的区段才会恢复运行。气象厅说，长崎市录得最大阵风是每秒59.4米，部分地区录得每小时88毫米的暴雨。海神吹袭日本西南部之后，吹向朝鲜半岛，并且在南韩的蔚山登陆，预料继续北上，会再度入海。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9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先报告隧道嘅情况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咁仲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模糊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仍然是比较繁忙的，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附近，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龙尾在伟发道。港岛路面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就维园落桥位那段都还是比较多车一点。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段就较为多车，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观塘道就现在来往方向交通都繁忙的，去油塘方向即东行线近康宁道至到牛头角下村还是多车的，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方向近彩石里至到九龙湾德福花园段亦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啦，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亦都系仍然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同埋青沙公路近美田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丁九段都仲系交通繁忙。 咁啊，啲晚间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香港仔隧道今晚有工程嘅，咁大概系今晚嘅十点，去到听朝早上六点钟，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近住收费广场嘅最左边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曾浩辉医生，为及早切断2019冠状病毒病在社区的传播链，令市民生活恢复正常。政府在9月1号起推行普及社区检测计划，为期最多14日。市民现在可以在网上预约，选择日期、时间和社区检测中心，由有医护训练的人员采集样本。如结果呈阳性，卫生署会联络跟进。为了自己和家人健康，请尽快上 communitytest.gov.hk 预约。 高中通识书都参与了教育局的专业咨询服务，其中一些篇章里面内容没有了，都引起了一些讨论。 之前有一些公民抗命内容呢，都在新书那里是没有了的。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看教科书一定要前文后理，看整本看，你不是只是见到一个字或一两个字不可以有就不可以，还有他究竟他讲的那样东西对课程里面想介绍一些什么重点呢，我们都要看。 星期六早上八至九，肖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林小鲁。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林小鲁，我哋刚才咧都一路倾紧，就系国安处拘捕谭德志啦，并且指佢煽动憎恶政府。嗱，呢条罪就系即系殖民地时代留低嘅一条罪啦，几十年冇用过。咁究竟即系咪话宽松得滞咧？呢条条文究竟，因为佢讲嘅嘢就系、是、即系发表煽动文字咧，引起憎恨啦，或者系其中一条啊，就系激起即系香港人或者香港居民企图不循合法途径去促使改变其他依法制定的事项啊，等等咧，呢啲见到就系、是、其实嗰个界定咧系好阔嘅，可以 嗱，即系我自己嘅性格又好，取态又好咧，即系有好多政治人物讲嘅说话，我未必中意听，甚至好唔中意，甚至憎恨添，但系。在个自由社会的政治，任何的政治动作的，它都必然有一个客观效果，就是挑动民众的情绪。咁只不过就是在个挑动民众情绪的过程里面，它的用语是怎样呢？这个呢就是我个人来讲呢，我觉得是真的香港整体需要去留意。如果我哋将呢个空间好清晰咁去界定得到咁嘅一件事，但系依家正正就喺一个过渡嘅过程里面咧，我哋有呢啲案例出现咧，而无论系企喺个政治光谱里面任何一个位置嘅朋友咧，我哋尝试将依类嘅法例攞出嚟做一个客观分析，我都希望大家系能够平情而论，就系、是、无论自己嘅站立点又好，对方嘅站立点又好，究竟我哋想见到一个乜嘢嘅效果出嚟？最终，因为如果呢个框架画到好狠好窄嘅话，其实最终嚟讲，个香港社会整体都唔会得益嘅。吓，唔系话因为我个人喜欢或者包唔包容个别嘅。一啲嘅言論，咁依點嚟講咧，即係我喺香港走落去，個喺國際社會嘅位置，喺成個中國未來發展嘅角色嚟講咧，我哋都係有咁嘅特性喺度，係應該唔單止要珍惜，亦都應該要慎重處理 嘅。嗯，大家點睇咧？打電話嚟18723111，電話裏邊有盧先生，盧生， 係你好， 係你好啊。 系，我觉得就好似头先阿梁美芬所讲咧，有个安法可以告佢，而家有香港法律又可以告佢，已经宽松啦，用香港法律。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立这个国安法呢？既然有国安法可以告得到他，我们就不应该要搬送的。我们应该要严正地执法。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好像刚才听众说，我都很憎这个政府，很嬲这个政府。政府做一个很大的决定。 這個盧先生，你的電話很窒，可不可以走去一個即是通暢一點的地方說呢？ 好 窒，你聽不到你說話。 好一點 好少少。第二點請說。 第二點就是，好像剛才聽眾說，就是說對政府很不滿，這個香港很多市民都有這樣的感受。既然是這樣的時候，我想任何人呢作出一些煽動憎恨的政府呢，这个我想是不是这一回事的。如果政府做得好的时候呢，你怎样煽动呢，那些人都不会嬲这个政府的。那些人只会是爱戴这个政府的。如果是说那来歌颂这个政府，说这个政府做得很好，那看看那个正反两方面是怎样行法的。 好好，多谢卢先生的意见，卢先生的电话都是震了。好多質啊！咁嗱，不過盧生我都聽到啊，盧生講嘅説話咧，即係我諗，我引申一下就係、是，即係呢啲都係我嘅意見咧，就係、是、如果喺一個即係正常嘅社會裏邊，如果有一啲人講咗一啲好難聽嘅説話，即係作為政府咧，理應就係令到大家唔好咁諗咯。即係你用一啲説話去說服翻人，其實我係一個應該受到愛戴，我做咗好多好事。即係我諗係。用说话去反驳一啲说话，就唔应该系用法律去限制人哋去讲说话。 所以即系我哋收翻窄嗰个讨论咧，即系去到讲紧个煽动系针对政府嚟讲咧，我自己个睇法咧就系香港嗰个环境，我应该都要抱翻一个比较真系宽容啲嘅态度去处理。但如果牽涉到族群之間嘅，咁其實我哋睇得到咧，無論喺外國啊種種就係、是，好可能已經轉化成為另外一啲嘅唔同，即係本質上一樣啊，都係針對一啲即係所謂憎恨性嘅言論啊或者文字咧，但係佢已經唔係針對政府，係族群啦、啊、或者係某個群體之間，咁呢啲係另外一個層面，咁我哋要分得開，即係好坦白講，可能。 但呢個問題咧，你剛才我都提過嘅就係咩叫族群啊？即係話嗱，根據梁美芬所講咧，警察係一個群體啦，呢個群體係要你唔可以鬧佢咯喎，咁嘅意思其實係咁嗱，好多人會覺得警察其實係一種職業，又唔屬於一個族群，更加唔係種族咯。咁所以究竟個界定係乜嘢咧？嗱，即係呢樣嘢應該係有得拗嘅。如果不是，我们不需要批评人的。我们在电台上讲什么， 有听众打电话来批评人都很危险的。这样的话。 这个就正正是一个我觉得文明社会、我们需要多作讨论。因为其实任何一个群体的界定它有多种方法。但譬如我们说、因为某个职业的人做咗某件事，然后跟住咧，我就散播一啲嘅言论或者一啲文字咧，去针对成个职业啦。咁嗱，依个我个人嚟讲，我唔接受嘅。但系唔接受系咪代表可以有一合适嘅一啲嘅法律去处理依类问题咧？嗱，好典型例子就系、是、唔好话典型例子咧，即系点解我哋话系针对族群？乜嘢叫族群？如果个族群系纯粹地缘嘅，咁其实咧。在過往的數年已經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一些針對族群的言論了。現在其實我們都沒有特別的法律去處理的，即簡單來說最直接說我針對內地人，這些是不是我們都要去處理呢？反而我覺得就是我們要多方 去討論的，即 有一些 是真的是一個文明進展來的。 杜文慧， 咩事啊？陈淑兰， 你喺《开心日报》嘅环节逆境心理学唔系好啱我听嘅。 点解啊？ 因为我成日都咁上镜，唔需要听咯。 兰芝啊， 咩事啊？刘莲， 公司话好多谢你嘅付出啊！ 我而家咪逆境咯，杜文慧，我要听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陈淑兰、杜文慧、林超荣、黄桂林、刘莲、标爷、梁荣忠， 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几时都可以听。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由風，自由風，最後15分鐘的時間，我們轉一轉話題，都是跟法律有關的，就是大概十幾日之前，有12個香港的青年人，他是在過去一年的反修例運動中被捕保釋外出當中的，他們就準備，看來就是準備逃亡偷渡去台湾，咁但係出咗香港水域之后呢，喺内地管辖嘅水域呢就被中国海警查获啦，咁而家呢就係、是、被关押喺深圳盐田嘅看守所嘅。咁佢哋嘅状况系点呢？咁会点样告发呢？嗱，咁最新嘅消息呢就係、是、有部分嘅家属呢就请咗啲内地律师去帮手啦。咁而內地的法律就是家屬就冇得探噶啦，咁喺呢個扣留期間咧，律師理論上可以見，咁但係咧，呢啲律師啦，其中一位叫做姓盧嘅盧思慧啦，咁就話咧，佢喺想接觸呢啲被捕嘅人士嘅時候咧，咁啊公安就話佢個家屬委託書咧就唔清楚，即係咧係冇講清楚，係冇做過公證，咁就唔知道嗰個委託人咧，嘅真正身份，咁結果咧就唔俾佢報啦，唔俾佢見啲被捕者啦。然之後咧，佢嘅呢個幫或者唔係幫嘅，即係代表佢作為呢啲被捕人士其中一位嘅代表律師咧，咁佢後來咧都被一啲五毛圍攻啦，咁另外咧都受到司法部門嘅關注咧，叫佢去備案嘅。好啦，嗱，電話咧就係、是。電話裏面有大律師張耀良嘅，張耀良你好啊， 你好， 係啊，我想問翻即係而家呢12位被中國海警拉咗嘅香港人啊，佢哋即將會面對嗰個程序會係點嘅咧？嗱，香港就扣留48小時啦，最多，咁而家佢哋都扣咗計翻條數十幾日嘅啦，14日嘅啦，係可以扣幾耐嘅咧？同埋幾時會上庭嘅咧？ 我諗我哋。首先就從即係正路法律程序嚟講啦，咁中國嘅刑事訴訟法咧就規定一個人咧被拘押嗰刻開始咧，佢就可以聘請律師噶嘛。如果佢面對嘅罪行咧，甚至可以去到終身監禁啦。我唔知係咪最後咁嚴重咧。咁如果佢冇律師嘅話，檢察院都應該為佢聘請律師啦。呢個係從正路嗰度嚟講。咁但係現在嚟講咧，有律師出現咧，佢都即係肯定係即係借故就唔俾刁難啲律師，唔俾律師見啦。咁呢個肯定就係違反呢、這個即係刑事訴訟嘅程序呢個法律嘅。 佢話要公證行去核實真係嗰個委託人係嗰位被捕者嘅家屬啊嘛。 嗱，首先咧就冇法律就冇規定呢樣嘢， 冇嘅， 因為境外嘅。一啲人咧，佢家屬喺境外咧，都仲可以聘請中國嘅律師去處理案件，從來冇聽過要公證呢樣嘢。呢個肯定係即係刁難啊！而呢啲咁嘅刁難咧，其實我哋即係屢見不鮮啊。例如即係以前黃全璋嘅太太要去探佢嘅時候，咁佢話你係邊個？佢話我係佢妻子。咁攞結婚證書出嚟，佢攞個影印本出嚟，你點解你唔攞正本出嚟？我唔承認你咁。即係例如呢種咁嘅刁難咧，顯然咧就係即係破壞咗呢個人嘅佢嘅法律權利。 但是有没有任何法律说什么人才可以委托律师的，就是说是 家属 任何家属都可以。 是啦， 但是本人他应该都可以委托的。 当然但是问题是他在混在里面的时候他怎么委托到呢？所以按照中国法律来讲，家属或者他的所属单位，例如工作单位那些都可以的。 咁嗱，如果刑事拘留是不是在内地的法律应该是37日，严重的是37日最多。 佢仲可以係延長嘅。嗱，咩叫拘留先？因為咧拘留同埋逮捕係兩回事嚟嘅。有陣時我哋外邊人都搞唔出，因為同樣都係失去自由。但拘留咗你好耐，幾時有先有正式逮捕？咁拘留嗰陣時候又唔算啊，咁樣嚇。 即係逮捕咗之後，最多37日。你 咁又要可以延長噶嘛？又要嚇，咁最多好似唔知半年啊，或者咁上下嘅。咁但系咧，其实咧，即系我睇呢件案件咧，我马上谂到嘅咧就对唔住咧，就唔系法律。我系谂到即系令我马上想起咧，就旧年2019年咧嗰、那个香港嗰个反呢、那个嗰、那个引渡条例搞到满城风雨咧。嗰时我哋嘅特区政府咪信誓旦旦咁话，中国系依法治国个国家，我就信任国家嘅法治。咁律政司就话，我哋要求大陆嘅方面咧，如果我哋递介咗人翻去咧，佢要保障佢嘅权利。嗱，今次我谂系一个最好嘅机会，俾特区政府证明咧，旧年香港人系错嘅，政府系啱嘅。嗱，而家有香港人被捕啦， 应该佢应该示范一下咧。或者促請咧國內嘅有關機關咧點樣保障我哋嘅人權，以證明咧佢哋我哋舊年係錯嘅。但係特區政府冇做嘢，點解佢唔利用呢個好嘅機會證明國家係依法治國咧？ 或者佢唔聲唔聲做緊嘢咧？ 但係我哋睇唔到嘛，佢連到最基本嘅權利，例如見律師都見唔到。咁我邊點做緊咩嘢咧？咁因為呢種唔俾人見香港，即係唔俾香港人見律師呢種情況咧。好多年前嘅呢、這個由夕陽情長到李波林明基呢班人，全部都係咁嘅待遇，再加上而家12個人，全部都係咁樣。咁點解我哋特區政府唔做啲嘢咧？證明俾我哋睇，國家依法治國咧？ 除咗特區政府以外，仲有冇其他人或者有咩渠道可以協助得到咧？ 按照法律嚟講咧，就包括香港嚟講咧，都係你作為被告人，你自己要去即係伸張自己權利，同埋你嘅家人啊，幫你揾律師呢樣嘢。咁再唔係就只可以要即係希望法律咧就按公正咁樣處理。但係現在顯然咧就係話咧呢班人咧就係失蹤咗十幾日嘅，話就話即係拘禁喺嗰度。佢嘅即係待遇係點？我哋全都冇人知道。佢點樣俾人調查？我哋冇人知道。 咁嗱，佢哋喺即系被捕嘅人咧，而家被扣押当中，佢自己可以提出去揾律师噶系嘛？ 当然可以， 都系官方俾佢噶啦呢个律师。 官方嗱，如果佢要求嘅话，官方系应该指派律师俾佢，问题佢接唔接受嘅啫。但系如果有官方指派律师嚟讲，佢官方指派律师咧，都应该同家属即系通知家属，现在佢系律师咁样。 根据即系睇翻即系。內地其他好多維權人士嗰啲比較敏感嘅案件咧，係咪去到最終可能係會扣押，即係以年計都未真正去落案起訴噶嘛？ 這個太多咁嘅事例啦，太多咁事啊！直至到見案件審結啦，佢都未有律師見。譬如最近咧，余文生都係好被拘禁咗兩年幾啊，最近先至話有律師見啊嘛。嗰件案已經審結咗，更加極端嗰啲，譬如黃全章嗰啲案件更加之係啦。所以呢個係屢見不鮮嘅。 但係嗱，呢單案理論上係偷渡，係如果真係偷渡嘅話，一般都係最多一年。如果是即係做蛇頭去組織偷渡，就可能是罰得重好多啦。咁但係即係呢件案件，你自己見到喺內地嘅傳統裏面，係咪會都係覺得件非常之敏感嘅案件 咧？呢件案件肯定係，即係你話一年咧，其實咧就按照中國嗰個即係刑法啊，即係嗰個按照嗰個中國嘅刑法嚟講咧。其實係唔止一年嘅，最高可以更加多啲。但係刑法嗰個規定咧，呢種偷越國境係包括一啲好重要嘅加重加刑嘅因素，例如係有組織，同埋咧係譬如可能中間涉及咧係有走私啊，有好多嗰啲犯罪因素裏面咧，嗰啲可以去到三年或者至到五年都得嘅。咁但係咧，普通啲咁嘅偷越國境嚟講咧，我就唔係按照刑法，就按照一個叫做治安管理處嘅法咧。那個拘禁是五日罰款500元的。如果你話用刑法那個這麼嚴重的那個呢，是有些譬如組織做蛇頭，中間有些走私有些很犯罪嚴重犯罪因素，才講緊一年至三年或者幾多年。但我們現在沒有證據顯示呢這12個人呢是那類的嘛。所以佢好啦，咁仍然返返嗰個問題就是你究竟用哪條罪控告佢哋，咁而喺就你點樣都好，咁你佢法律權利係點咧？咁當我哋可以想象咧，呢件咁嘅案咧就唔同於一般嗰啲，即使佢係走私軍火都好啦，當佢走私毒品都好啦。顯然咧就係佢睇到呢班人呢個背景咧係有極之敏感嘅因素，因此我估咧，我以我自己判斷咧，佢哋嘅拘禁我係唔樂觀嘅。我估可能係未來六個月甚至一年咧，我都未必聽到佢消息。一就是他想在他们口中想索取到更多资料，如果没有他们都要索取到有为止。而一难听的说，他很可能他会成为一种人质来的。 怎样 呢？一种人质来的，譬如 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可以交易，直接他等待譬如外国政府提出的条件，交换这几个人给我们去外国。这些 在我们中国见到的楼下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十二个人呢，除了一位李宇轩是跟国家安全罪有关之外，另外的十一人呢都是他们虽然牵涉在一个运动里面，但是就不是直接说国家安全罪，通常都是意图伤人啊、纵火啊、暴动罪。这些罪行呢有没有可能会结果在内地审的呢？ 我睇唔到佢有根據，有人係講過咧就得唔得咧咁，但我睇唔到佢有法律根據，因為兩地有一個所謂即係叫做英文叫即係個 territorial 嘅一個問題，一個犯罪嘅地方嘅問題。如果佢喺香港犯罪嚟講咧，就冇理由喺大陸裏面審噶嘛，咁舉證係點舉證咧？咁呢個我就諗唔到佢有咩。 你咪試過以前有一單綁架案都係內地搶咗嚟審噶嘛？ 肯定是违法啦。 嗱，我有啲网上资料，我都想请教一下，即系情节严重咧，其中系包括咗就喺境外实施损害国家利益嘅行为咁样。 嗯， 咁呢啲呢个系咪即系真有其事咧？即系所谓情节严重系包括呢样嘢咧？如果包括呢样嘢嘅时候，头先你讲嗰个可能性就会出现噶咯。 嗯，就一个证据问题啦。我刚才我话咧，佢哋可能系会被拘禁好耐，一样嘢咧，就系、是、要不断从佢哋口中咧，想得到更多嘅资料，尤其是佢香港同咩人联络过，哪怕系好即系好遥远地，可能通过电邮、通过 WhatsApp， 好遥远地经过即系通有啲嘅沟通，咁嘅时候咧，咁佢哋好可能咧就揾到佢同外国联系嘅时候咧，咁就好啦，就同境外联系，咁于是乎咧，嗰啲系乜嘢嘢啦？情节严重本身是一个好有弹性的一个描述方式来的。咁所以嚟讲，答案就是我哋唔知道佢去点样解释。咁况且就是到最后佢认嗰啲证据佢攞到几多，同埋口中攞到几多，同埋佢种招供有几可靠呢？答案就是我哋唔知道。如果我諗喺国内嚟讲呢，係长期咁嘅拘禁呢，实际上呢，你要佢讲乜都得㗎。 明白，唔该晒你，张耀良，唔该晒，系张耀良系大律师啦，咁同我哋讲咗喺内地嘅一啲法律嘅现实啦，令我谂起咧喺大约两个月前咧，见到好多香港嘅官员，包括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就讲到就系话，即系其实内地同香港咧好重要同基本嘅法律原则咧系一致嘅。亦都講到咧，就係內地嘅法律咧喺人權保障上同香港其實冇乜分別嘅，咁啊想說服大家去相信國安法啦。但係今次我諗大家可以睇到嘅就係、是，就算你拉咗人扣留啦，香港就好清楚嘅，48小時，你一定一係就上庭，一係就要放人，即係保釋嚇。咁喺內地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其實唔知嘅，係個時間係唔知嘅，揾唔揾到律師都係唔知嘅。而且今次見到就係律師係唔俾你見嘅嚇。 嗱，我諗兩個層面咧，因為如果我冇記錯就特首亦都即係不斷原有嘅講法就係、是，這個係另外一個司法管轄區嘅問題係嘛，即係其他司法管轄區嘅不作評論咁樣。咁但係我諗喺面向香港人嚟講咧，即、就、係、是、正正我哋提到依個問題就係、是。依家其實成個社會嘅神經本身都好崩緊，即係我諗任何負責任嘅政府咧，喺依啲問題上邊咧，其實真係要行多一步出嚟，唔係去判斷嗰個案件自己本身嗰12人有咩罪，而係香港人面對依啲情況嘅時候，你點樣去令到香港人信服？我哋其實祖國個司法制度。去看待唔同情況底下咧，我哋係可以安心嘅咧。咁依個我覺得香港政府係有個責任喺度，都不能掉以輕心。 即係最少都保證根據中國嘅法律都得到相關嘅保障啦。係啊，呢、這個我諗係即係最少希望特區政府做到啦。好，今日唔該曬林小璐，拜拜。